Cosy Film 特区第178集。各位你哋好，又系 Cosy Film 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今个礼拜五个组合 ：The Four Bags、Thomas Mitchell、Ryan Murray、Afterson Plus、Carla Lynn Hall 一齐尽在 Cosy Film 特区。 聽過的是 The Fallbacks 的 Last Tango and NYC。 其實看回今集的 title， 我想大家都會 get 到的，今晚的歌曲呢全部都會是一些比較拉丁美重，其實最尾的首不是，但 anyway 這個先一會先講。今集的節目主要會是拉丁美重一些，一部分是Tango 啦，咁一部分咧啲拉丁美嘅歌曲啦。咁点解会播？其实好老实讲，近排系如果你有 follow 我 Facebook， 其实就可能都会知啊。我走咗去学 Tango 跳舞啊，唔系弹嘢，因为我乐器我基本上系白痴嘅。跳舞我都仲或者可以嘅。咁变咗听多咗咁啊，开始谂下啊，其实有冇一啲类似嘅歌曲可以播咧？咁拉丁味嘅歌曲其实喺呢个 music alley 系比较少啊，咁但系有，咁有就自然可以播啦，咁可以播，咁我梗系播啦。OK， 咁所以就今晚就拣咗呢啲咧。头先呢一首系比较正宗少少，即系感觉上起码你如果话系Tango Nouveau 嘅。都或者可以是，但是一整个手会比较重手呢啲嘢啲。咁但係就呢首我觉得係传统嗰个听过味道会重啲嘅一首歌啦。咁其实点讲呢因先讲我点解会学听过啦。OK， 咁因为其实我都觉得即係呢啲嘢同大家分享下都应该係几有趣嘅一件事嚟嘅。咁 anyway， 播咗下一隻歌先。跟住播嘅係 Thomas Mitchell 嘅Tango in Paradise。Thank you. 一首拉丁味都颇重的 instrumental 啦。咁其实喺播下一轮歌之前，咁我点都要讲一讲我头先要讲起啦。点解会学听过呢？咁其实有朋友学歌学翻，咁啊话俾我听话有位，咁其实我一听过佢话啊有听过学噶，原来哦咁已经觉得有啲兴趣啦。咁啊，同埋即系。其实以前都间唔中会接触到，即系喺电视接触到 Tango 嘅一啲 performance， 咁睇过觉得都几有趣，咁冇谂过会自己走去跳嘅，咁但系如果既然有机会，咪去睇下咯。咁结果发觉，咦，喂，其实都真系几有趣咯呢件事，即系讲紧我谂要真系学识跳，唔系少嘅一件事，因为好明显睇到啲师兄师姐跳得好明显就系苦功练翻嚟啦。咁但系我觉得个舞本身嗰、那个即系你拆翻散佢成为一啲 component 去谂嘅话，每一个 feature 其实都几得意。再加上即系我会觉得个 concept 本身几有趣啦。咁即系讲紧其实。是一个好 improvisational 嘅一种舞蹈，即係话你只係懂得啲基本功，即係其实你应该咁讲，你会记得啲基本功一堆可以随时运用嘅舞步，咁然后跟住就根据现场情况去砌嗰首舞出嚟。然后跟住係即係仲要係睇返，因为佢讲緊係一个有少少围住舞池去跳嗰种咁嘅感觉，然后跟住係有即係你会有可能发觉人哋喺度停顿咗，然后跟住你冇要会停，你停咗做咩呢？你嗰啲情况就要随机应变囉。咁好多嘢都可以好 improvise 嘅，咁同埋强调跳嘅两个人嗰个合作同埋个信任嗰个方面，其实係一个即係对我嚟讲一个好新嘅 idea， 即係唔系话唔知道，但系亲身感觉咧，就发觉系一件好即系点讲，好深奥嘅一件事咯。但又唔系真系话唔明咯，即系其实有啲嘢你个身体感觉到就知嘅，即系个动作直情做落去，你就会发觉 work 唔 work。是一件即系对我嚟讲，我好少会玩嘅嘢嚟嘅。我嘅嘢系通常系 technical。即系件嘢砌埋，掂就掂，唔掂就唔掂。啲 software 过到过到，过唔到过唔到咁样。咁但系我好少会谂呢一类型嘅嘢咯。咁所以变咗，其实一件几有趣嘅事嚟嘅。咁迟啲一路学，一路会话俾大家听。咁跟住会播嘅 After Sun Plus 嘅 Tango Mortal， 咁又系另外一种形式嘅嘢嚟噶啦。咁你可以试下听下咧。唔完全系 Tango 嚟。We'll be right back. and blue, we're tried and true. Nobody loves me like you do. I'm gonna miss your funny way. You bring me up, 'cause you're willing. You bring me up, 'cause I need it sometimes. You bring me up, you're so silly. A friend like you is hard to find. Goodbye. Goodbye. I still remember how I met you at a casting call on 45th and from the hood to Hollywood, the only girl who knew she could. But I don't feel left behind, and I miss your laughter, and I miss you singing off key, and oh, Caroline Hall 的 Lucy Ethel 和今集的节目的基本上的 theme 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我想播这样的，因为好听，我比较喜欢这些一支吉他慢慢弹慢慢唱那种的 style。当然我喜欢的有很多东西，里面不同的音乐的 style 都有，这种是其中一种我挺喜欢的。咁所以 ，well， 又系嗰句听啲舒服啲嘅，我总觉得系唔会有人中意嘅，所以咧，希 望大家喜欢今晚的 combination 啦。咁 as usual 都系啦，我哋今晚听过嘅歌全部都系呢个 Music Ellie 提供嘅，佢哋嘅 website 系 music.mifio.com， 我嘅 website 系 psmsl.com， 我嘅 email address 系 psmsl@gmail.com， 我 Twitter 系 twitter.com/psmsl， 微博系 t.sina.com.cn/psmsl，Facebook 咧就系 facebook.com/psmsl 嘅。咁又系嗰句啦，好快又到圣诞节啦，咁迟一两集睇怕你哋都会有好多圣诞歌听噶啦，咁到时就听多两嘢啦。咁我而家唔讲住啦，下星期再见啦，拜拜。